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第83集《缠绵的吻》。 我去跟他说呀，万一真被人砸了，你沈大爷赔得起那么好的车？ 下一秒，身子被人顶在墙上，稳住。丁宪拍着周思月的肩， 你别。 周思月不耐烦地擒住他的双手，反剪扣到身后，将他压在墙面上，加深了这个吻。 苏白送的司机在车上，我说完他就开走了。 小姑娘被亲得意乱情迷，支支吾吾地问， 那他之前就这干嘛？ 每个说话的空隙都被周思月借机深入。 他以为沈大爷是打劫的，不敢下车。 周思月捏住他的下巴，微微上提。丁宪被迫仰着头，就听上方传来不耐烦的一句：“ 好了，忍你够久了，再提他我翻脸了。” 楼上房门又被人打开，叶婉贤探头出来看了两眼，看不见人影，又回去了。楼梯底下，两人亲得难舍难分，门也没关，细碎的说话声传来：“ 这死丫头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小丫头都贪玩。”“ 哎呀，真是让苏总见笑了啊！”“ 伯母不用客气，叫我百从就可以了。”“ 哟，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也不瞒您说，我挺喜欢羡羡的，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正式开始追求羡羡了。” 丁宪发现周思月又加重了力道，然后还觉得不解气似的在他唇上咬了下。丁宪急了，猛拍他胸口：“ 混蛋！” 他岿然不动，继续吻着他。“ 混蛋，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私底下周思月其实很混，丁宪终于领教了。“ 后悔吗？”“ 什么？”“ 保时捷。”大洋房。”阔太太。”上市公司。” 每说一句，周思月就吻得比之前重一次，深入一次。丁宪气息耗尽，胸腔内空气告急，几乎要被他侵占干净。他感觉呼吸越来越沉，喘不上气儿，憋得面红耳赤。又听他说：“ 这些我都能给你，时间问题而已。”“ 你没听说过吗？男人在接吻时给的承诺不可信。”“ 你记错了。”“ 什么？”“ 哼，男人在上床的时候给的承诺才不可信。” 丁宪的脸红透了，他何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躲在楼底下跟周思月亲亲，还跟他讨论这种上床的问题。眼前这个男孩似乎真的长大了。周思月知道他害羞，把人重新搂进怀里，揉揉头：“ 行了，我走了。”“ 你一个人吗？”“ 不然呢？” 在所有人享受幸福的时候，只有他在承受痛苦。偏偏这万家灯火里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要不你留下来一起上去吧。” 周思月揉揉丁宪的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还不是时候。” 丁宪看着他融入风雪里的背影，单薄瘦弱，似乎比离开前又瘦了些，好在还是骄傲的。周思月走到胡同口，没急着离开，他靠着墙点了支烟抽，手机震了震，他从裤袋里掏出来：“ 蒲公英种子从远方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回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你在我身旁坐下，那年教室门关上。你还是原来模样，还在我身旁。你说的那些我都不需要。我觉得勇敢的人是失恋后还继续爱，受骗后还愿意相信，挫折后还愿意带着梦想前行。恰好你是，这样就够了。 周思月叼着烟笑着，半天没抽，烟积了灰簌簌地往下落。他拿着烟仰起头，后脑勺顶着墙，微微凸起的喉尖上下滚了滚。他笑着吞回所有情绪。亚太预选赛，丁宪作为家属随队参加，陪着周思月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几名实验室的成员齐刷刷地将目光落在他身上。丁宪被看得很不自在，拿手戳了戳周思月，后者抬头扫了一眼，其他几人又火速将目光移开。等他低头，几人又将目光转回来。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门口忽然传来一声： 我找丁宪。 刘晓峰。 刘晓峰是代表上海交大来参赛的。交大的休息室跟清华的休息室只隔了一道门，旁边有一道小缝。他昨天赶了一晚上的程序，疲倦得很，刚坐下就听见自己队里的两个小姑娘在小声讨论隔壁清华的那个帅哥。 男的也太帅了，他全程低着头没见他抬过一下眼。有点像网上很红的那个校草。是有点。边上那个是他女朋友吗？ 刘晓峰随意地望过去，一眼就看到了他的男神和小女神，激动地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过前门走到清华的休息室门口。对这个休息室大家都有点好奇，也有点敬畏。里面格外静谧，大家都在各自休息，没人闲聊，也没人八卦。傻憨的刘晓峰一站到门口，就引起了里头几人的注意。除了那俩人，其他几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扫过去。靠着门口的一个男生问他找谁，刘晓峰挠挠后脑勺，不知道怎么一下就紧张地结巴了。 我找丁宪。 话音刚落，另外两人也看了过来。丁宪十分惊讶，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刘晓峰，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刘晓峰。周思月下意识抬头，看见刘晓峰那张脸的时候心里一愣，没想起来，只是觉得眼熟。直到丁宪喊出他的名字，脑子才慢慢转过劲儿来。 是他。 周思月淡淡一挑眉，重新低下头去看手里叶教授刚给的资料。没一会儿，手臂就被人扯了扯，腿上的资料跟着微微晃了晃。他侧过头，丁宪小声地跟他说： 我出去跟他说两句。 我绑着你的脚吗？去呗。 丁宪起身出去了。周思月往门口看了两眼，刘晓峰还是那副样，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他牵起嘴角，重新低下头去。队里一个好事的男生凑过来： 哎，思月，这是你女朋友？想不到你动作还挺快的呀。 周思月低头笑了笑，没做声。 以前就认识吗？ 周思月心情还不错，有问必答。 高中同桌。 你还早恋？ 其实那会儿还不算早恋吧。周思月记得自己一直挺有度的，也没越过线，碰都没碰他一下。就算后来有了某种启蒙，也一直没有挑破这层关系。 周思月倒也没否认。 差不多吧。 他不愿多聊，那人也悻悻然打住。大家都知道他话不多，更不愿意聊自己的隐私。今天说了这么多，都是破天荒了。对于这点，队里的小张同学是深有体会的。在寝室里，这家伙也是这个样子。每回他们聊些劲爆的八卦，他都不参与。只有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叼根烟在旁边听他们开黄腔，配合的笑笑，偶尔还能搭两句。不过这种情况少见，大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码程序。这边丁宪听到刘晓峰代表交大参赛，还挺惊讶的。 你代表交大？ 刘晓峰的脸颊都红透了，微微低着头。 是啊。 约莫是觉得自己反应太过激烈，丁宪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 啊，我没有质疑你的意思，只是好奇，你怎么也选了计算机专业啊？我记得你当初说过想学经济类。 刘晓峰看了眼他身后，忽然有些羞赧地低下头，没做声。丁宪回头看看，忽然有点明白过来了。 因为周思月，你不会对…… 丁宪没说下去，那种想法有点让他毛骨悚然。刘晓峰似乎明白他想说什么，连忙摆着手解释。 不是。 摆手的时候，刘晓峰整个脖子都红透了。丁宪发现，这小伙两年不见，可爱了很多呀。他整个人闲闲地靠在墙上，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这么着急否认，我又没说什么。 刘晓峰的脸都快急出血了。 你能帮我把他叫出来吗？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你刚刚怎么不自己叫啊？ 我看他看资料看得很认真，我怕打扰他。 我为什么要帮你呀？ 丁宪的表情娇俏又生动，刘晓峰瞧得怔住了。 你？ 我怎么？ 他说不上来，用手挠挠头。 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吗？我以前什么样？ 胆小，害羞，自卑。 现在呢？ 哼，大胆，热情，开朗。 行了，别拍马屁了。想让我帮你也可以，你等会儿得帮我一个忙。 刘晓峰一愣。 什么忙？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